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很惊险啊，很悬疑，叫做你遇到过的亲身经历脱险的事儿。 对， 感觉有故事啊。 长这么大啊，我觉得每个人在人生路上都会有那么惊险的一瞬间，来聊一聊吧。来搬好小板凳， 好， 端好瓜子来，我们听听看。 端好瓜子啊，倒上茶水啊。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来自常定晨的《想你怎么办》。 来看一下留言啊，这个朋友叫做陈萝莉的小朋友，他说那我可多了，5岁掉到火车道下，当时还有5分钟火车就要开了，7岁吞1元硬币卡在喉咙里，10岁在电梯里困半个多小时，然后一脸淡定的看着另一个和我一起的孩子，他大哭说我还不想死。我当时就想了，这和我的经历比算什么呀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。 哇，这从小经历了多少事儿啊！这是常玉儿，他说呢，那一年宫外孕大出血，出了满肚子的血，在生死边缘，医生将我抢救了过来。哇，真的不容易， 哇，真的很惊险。我真的，我觉得生孩子真的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。 萱草这是有发言权的人啊。 莫大人以后一定要珍惜那个为你生孩子的女人。 受教了。 阿征他说呢，21年前差点被后面那货追上，好险，要不然你们就看不到可爱的我了。 哇，好像说的是小蝌蚪的故事啊，最近小青蛙的故事还挺火的。 我不懂什么蝌蚪呀，不懂。 最怕你会生气，因为不会哄你，我到底怎么样，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的心，怎么办，我想你想你想你，微笑想法好像我从来都没弄懂，你担子真的好重，我们俩太多的不同，你总担心太多，觉得哪里都不适合，我总是都在说做起来都好困难的，但只想你知道，只看得见一个人，只希望你知道，让错过重要的人，带你看海边，看夕阳，看最美丽的天，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整个世界。怎么办，我想你想你想你，微笑想你想你想你的好，想你想想到睡不着，或许某一天雨下很大，让我在你身边晒干它，然后抓紧你，让爱再发芽。怎么办，我想你想你想你，微笑想你想你想你的好，想你想你想到睡不着， 下一首来自于利仙达的《繁华之处》。 科娃科娃他说呢，本人是一个短发打扮像男生的女生，有一次不小心上了一辆黑车回学校，那个司机从我下了高铁就一直跟着我，直到把我骗上车，在车上还一直问我各种问题，包括问我是不是女的，我就说是男的，然后其他问题我也没有说实话，上车就一直打电话，最后还让室友在楼下接我，司机直到看到我室友才知道被骗了，还多要了10块钱。 银杏子他说呢，有一次上学经过一棵老龙眼树，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一只大狼狗，嗖的往我身上扑，我一急呀，窜上了5米高的龙眼树上，我往下看，那只大狼狗还在拼命的叫，我的衣服被咬破了，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，还好人没事儿。过了很久，那个大狼狗被一个老男人拉走了，我才敢下来。 被狗追的故事啊，也挺惊险的。 哎呀，我小时候还被猪撵过呢。 猪撵过， 也是拼命的跑呀。 哎，我记得之前有说过那种被大鹅咬的人，就是小时候。 哦，鹅还真的是，你惹它的话，它真的口下不留情的，咬的老狠了。 往日的情节动人，我又想把自己归还，深埋进你的臂弯，并在未完之中落进你以我残存的火燃起，世间万般因人委屈，在你心月的背脊撑伞。 五十三种离别，他说偷偷溜出去看演唱会，回来和出去上夜班的母亲大人擦肩而过，还好他赶时间没有认出我，当时心跳都漏了一拍。 哦，这个真的很惊险了。对，经常很多的学生啊追星啊都不敢告诉家人嘛，偷偷的出去溜出去看演唱会晚回家什么的， 嗯，大半夜嘛。 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，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，我是一个动物踏进你的眼里，在热烈的鲜肉中闪烁，在缠绕的珊瑚中流荡，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，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，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。 下一首来自第八音符的《夏末秋初》。 没装咖啡的玻璃杯，装不完的是我的泪，从前积累的伤悲，如今感染多大范围，自水经历的 寒微异梦。他说呢，大三暑假跟舍友在鹤壁代课，他说我们两个学校更加都不是当地了，是暑假老师、 啊、 然后呢课结束后呢，老板是一男一女两口子，非让给他们打扫完卫生第二天才给发工资才让走，结果呢临时家里有事儿，想当天走老板就不给算，我们就问他要钱，说家里有事儿要坐当晚的车回家，那个男的就拎起菜刀恐吓我们，恐吓我跟舍友，我们俩当时哭惨了。 哇，这个老板也太坏了吧。 这个老板太虎了，是哪儿的人太虎了， 我们祝这两个老板永远发不了财啊。 是 骗这个学生的钱啊。江左忘机他说呢，小时候在院子里被狗追，特别凶的狗一边追一边叫，绕着院子跑了好几圈，最后我被地上的啥东西绊倒了，狗默默地看了我一眼就走了，当时我趴在地上浑身发抖，还是被人扶起来的，从此对狗留下了阴影，不管大小我看见就绕着走。 嗯，小的时候小小的真的是特别怕被狗追啊、嗯、被猪撵被鹅咬什么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 我有一个好朋友还真的是小时候被那种狼狗咬过、嗯、就他现在肩膀上都有两个特别深的牙印，是他特别小的时候被咬的，还挺可怕的。 现在被狗咬一定要去打那个狂犬疫苗是吧？ 嗯，对， 很有危险， 对，一定要打的。我因为我自己养狗、嗯、所以我基本每年都去打一下。 这个朋友他说呢，大概是在九岁左右吧，因为呢住在江边，夏天很热，就跟家里人一起去江边游泳。我呢并不会游泳，现在也不会，当时下水的那个路口有一个坡道，脚一不小心踩了个空，整个人就一下子掉到水里去了，当时真是太可怕了，拼命的把手往水面上伸，好在岸上有人反应快，马上抓住了我的手往上拉，从此以后也特别怕水了。 哇，还好有人当时在旁边救了你， 对对对， 不然的话就凶多吉少了、 嗯、 那要不然的话没人看到可能就真的就沉到下面去了，我好后怕呀。 嗯嗯，对呀、啊。这个朋友说小学的时候一个人坐六点的车两个小时公交车去学唱歌，在肯德基吃完早饭出来的时候被三个男的一直跟着，有一个还特使劲儿的推了我一下差点摔倒，我心里那个害怕呀，拼了命的往人多的地方跑，跑到公交车站，到我上车之前那三个人一直站在离我20米左右的地方看着我，现在想想真的很恐怖 呀、哦、被人跟踪什么的最恐怖了、 嗯、遇到臭流氓了。 已经不再眷恋，我相信幸福的他一直在身边，画面在试着重演，请别对我说抱歉，在海边，然后消失在眼前。记得是那个夏天，寂寞划过了天边，我相信幸福的他不会渐渐远。画面又试着改变，请别对我说再见，夕阳渲染蓝天，映在我的侧脸，又记得那个秋天，心已经不再眷恋，我相信幸福的他一直在身边，画面在试着重演，请别对我说抱歉，在海边，然后消失在眼前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任然的《刚好》。 你身上什么味道？让我神魂颠倒，变得无可救药。 忘年他说呢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大理打的，遇到一个嘴巴特别欠的人，吓得我差点报警 啊、哦！我之前不是听说在大理还是在昆明着，就 有女孩在路上走，有那种骑小摩托车的、 嗯、 说要带你啊，然后 你没上车，然后就被打了一顿，特别危险。 对，前段时间很多这种负面的新闻吧，说最近那边的也在、 嗯、 也在治理这个旅游环境了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、 嗯、 希望能够好一些吧。 对，要不然都没法去云南玩了。优越感，他说呢，小时候跟妈妈在菜市场买菜，老妈挤在人群里，我在后面看着，大概有1米的距离吧。突然妈妈后边有个男人拿着很长的夹子伸入我妈的口袋里，我立马喊了一声妈妈，我妈转头看我，那个小偷没有得逞，向我走过来，恶狠狠的眼神至今我都记得。 嗯， 小偷太坏了。 我记得 还恐吓小朋 友。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啊，快过年的时候，可能小偷也要冲年底业绩吧，就比较多啊。然后呢，我就有的时候，我就有一天，我就戴着耳机听歌呢，忽然间那个音乐断了，我就回头看，正好跟那个小偷 扒手嘛，四目相对，他就站在我对面。 他拿了你的手机？ 对呀、 啊， 手里还拿着。但是我当时那个不是手机，那个是 Pod， 就专门用来听歌的 Pod、 啊。 我感觉呀，他可能是觉得，哎，怎么不是苹果手机？他就愣了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就一直盯着他看，然后他看的可能有点怂了，他就把那个 Pod 给了我，就转头就走了。然后我、 啊、 对我也没有说什么，然后我也走我的。当时后来想起来，我还挺后怕的，因为当时如果他有， 当时就走了得了。 对他，我如果觉得说当时如果他有什么过激的反应，哎，我真的不敢想，是吧？毕竟跟他真的很近的距离了，万一他身上带刀呢？ 这狭路相逢， 嗯， 狭路相逢勇者胜，用眼神杀死 了，对，用眼神杀，赶跑了对方。 对的。下一首歌来自王力宏的《听爱》。 八旗小姐她说呢，我被室友爬上床挠痒痒，我一记兔子蹬樱桃脱，结果呢又上来两个室友按着我的腿，不说了，都是自己做的，挑衅他们。 谁让你挑衅人家。凉音若蝶她说呢，初中有一次冬天五点半上学，天黑没太清醒，有一个男人手里拿着刀向我这边走过来，当时没想太多，过了一会儿一下子反应过来，背着书包拼命的往前跑，以后书包里都放了一个小刀备用，想想都后怕。 嗯，太恐怖了， 遇到了持刀歹徒。 拉苏的八块腹肌他说，我被雷劈算吗？那年我妈去新疆打工，我跟弟弟呢跟我妈打电话，下大雨的一个雷落到家里了，电器什么的全烧了，我就瞬间没知觉了。后来奶奶把我从床底下拉出来，全身都硬了，也说不出来话，但是还能哭。 我天啊，这个雷能劈到自己房间里啊， 真被雷劈啊，天哪， 太可怕了吧，我的天，真的是最惊险的故事了。为我解释这命运， 这古镇斑驳老墙爬满了绿，树下有人在下棋，这世外桃源有你故事落笔，我比谁都要入戏。 左小乐他说呢，藏了20来年，差点就被我未来老公找到了，哎呦喂，好险呀， 差点儿，那赶紧藏着吧，接着藏着，藏一辈子。 还是希望老公早点找到你。 微凉先生他说呢，2年级不会游泳的我呢，跟堂哥偷偷的去河边游泳，差点溺水， game over， 后来呢被村里的好心人从水里捞起来了，之后我发誓一定要学会游泳。 哇，从水底捞出来，这个人也是挺那个拼命救你的、嗯、不然你就死定 了。我觉得这个留言的朋友也是命大呀，命里不该。 嗯，对，真是遇到好人。对， 最后一首来自于蔡淳佳的《庆幸有你爱我》。 嗯，听你纪元他说呢，去年的大年初七，我和我哥呢闲得无聊，开车往山上玩，快到的时候呢，迎面来的车和我们距离200米左右，打急转弯撞马路牙子上了，翻了5-6个圈，有3个人都甩出来了，其中一个甩到离我车不到2米的距离，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，每次想起来都心惊胆战的，都不敢一个人开车了。 哦，开车还是要注意一点的，是吧？ 开车，对，开车遇到惊险的事儿真可怕，摔到自己前面还好刹住了。 嗯，哎，但我觉得莫达尔，你开车的时候就还挺虎的，就乱窜。 飘忽不定，天哪！秋田山， 以后我开车稳一点。 我想说，那个秋田山车神是你吗？ 秋名山， 秋名山。 秋名山拓海，我 拓海，你是房山莫大莫老爷。一星轻点，他说呢，初中过马路不看车，有一次放学过马路，旁边一辆大车把视线全挡了，半只腿都出去了，只听见同学叫我，腿刚收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呢，就一辆卡车从我面前飞驰而过，如果没有人叫我，指不定我就丧命在前几年了。 哦，真的是好危险呀。那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一星轻点的有趣的故事了。 对，所以我觉得过马路一定要左顾右看呀，一定要确认安全再通行，这个是从小学老师就要教我们的这个交通规则、 嗯、 这个是要使用一辈子的呀、嗯、一定要记得。 对，我不是你的天后，他说呢，打车遇到流氓司机，那次可把我吓死了，以后再也不敢拼车了。也提醒大家，一个人尤其是晚上千万不要搭黑车。 在这里我想说啊，尤其是晚上，晚上的话大家不要拼车了，就直接正经打一个车，或者打那种滴滴约车，就总之是要有司机的信息的，有车牌号的那种，就应该还 OK。 对 对, 对对对，千万不要在路边随手拦一辆啊，或者是拼车是吧，跟别人拼一起。 因为晚上都有那种私家车在路边突然一停跟你说，哎，要坐车吗、 嗯、 这种一般都很危险。 对 对, 对，因为你不知道对方什么来路、 嗯、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要往哪儿去。嗯，你最好还是正经的用手机软件约一个哈。 嗯，对。 你好你好，我是你的坤坤大宝贝，他说呢，自己倒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，唯一佩服的就是少女发现被拐卖后呢，反将人贩子卖掉，当时新闻到处宣扬这个女生。是，我记得 这 个新闻。这 个、可能吗？ 记得记得， 是有这个。 对，真有，好像是 姑娘真厉害。 说这个女孩骗这个人贩子说，哎，我有亲戚，他有钱，我带你找到他，他就能够把钱给到你。然后这个人贩子就信了，结果这个女孩就，总之呢，就把他带到了警察局里去了。 哦，那还挺厉害的， 嗯、 以后多长点心眼儿，真是。 对。 再说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吧。我姓李，他姓他的李。他说呢，在路上走着走着，看到两个女生打起架来。非得让我做他们的男朋友，吓得我赶紧报警了。本宝宝还小，经不住吓。 这个故事是你编的 吧？ 是，哎，醒了，醒了啊！节目结束了。 对对对，不要再做梦了。 对，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结束了。 真的是很惊险的故事啊！从来没想到在我们身边还发生过这么多有惊无险的事儿。 能留言的，能说都是命大的人吗？ 嗯，对。你们真是命太大了，希望你们以后都幸运吧。 所以听我们节目的人都是福大命大的人。 嗯，好了，我们聊了很多有惊无险的事儿吧，希望大家以后都有好运，都能够化险为夷。 嗯，对，是的，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中各种好运相伴啊、 嗯、 然后每一次都能够化险为夷， 福大命大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分享到这儿吧，我们下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再见、 嗯、好的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 拜拜。